力和 YYY 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 耶，又要说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在辛苦个一天又要到了周末啦。 呀，明天就是星期五了， 而且这个周末呢真的是有很多的演唱会，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甚至有的人会去国外玩，对不对？那近期也是有很多人一直在使用 AI 这件事情，就是也闹了蛮大的事情嘛。先下个总结，就是大家使用 AI 一定是要明智的使用，不要去做一些可能不道德的事情，甚至把它盈利化。因为近期这件事情大家都看到是关于校园的嘛，我们真的希望同学们没有事情，受害者没有事情，然后害的人的人也不要再做这些事情 了。是，但是如果你近期真的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就是遇到不道人家对你不道德的行为的话，你可以选择报警或者是告诉身边的人啊。 对，那说到 AI 这件事情，大家昨天有看到我的 IG 吗？伟俊22，我 po 了一张，就是真的有一位网友呢，他就来到我的 IG， 就是突然间发了一张照片，他就说你看你看你看，我帮你用 AI 做的，结果我发现哇是一个肌肉大猛男，然后是我的照片他给他改成是一样的肌肉大猛男的那个画风， 可是跟第二个风格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是比较可爱一点的。 我觉得第二个比较像 你， 你有觉得吗？ 第二个，我觉得第一个比较像咧猛男的感觉， 猛男像我们，像现在的我哎、欸， 因为第二个太可爱了，完全不符合你的风格啊。 可是第一个也太帅了，也不像我啊。 人家我赞你不好吗？赞你很帅， 我自己都自卑。我想说那个也太……重点是很多人就是在下面留言说：“哎呦，我以为 follow 错的那个 Instagram account 来哦，还差一点 unfollow 我，结果发现是我来的。”所以真的来跟大家说一下 AI 为人类带来的好处跟坏处，在勾圈的贴文就可以看得到了。好处的话包括像是他们有讲到提高效率啦，节省人力资源啦，减少错误的几率。那坏处的部分包括 过度依赖，第二个就是容易呢被取代，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隐私呢很容易泄露出去啊，第四个的话就是深度去伪造这个影像。 我觉得深度伪造影像真的是越来越普及了，而且我相信人们的那个意识也越来越高，就看到很多你觉得好像不真实的东西，我们都会先去怀疑一下，不会真的信以为真。 但是有时候 AI 制造出来的东西真的是 很逼真， 完全不会去不相信这个东西的。 Right， 所以现在很多讯息都很难相信啊。但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就是不要去不道德的使用它，好不好？ 对。 也希望我们不要再看到那些事情了哦，好不好？大家想要看到它好处跟坏处的话，来到勾选的 IG 看一看就可以啦。 守住勾选 ，Be Your Trend。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刚刚我们就有说到了。这个周末呢是会有很多人 FOMO 的周末， 比如说 FOMO 周末，因为很多人会去看演唱会，有超级无敌多演唱会在这个礼拜六日发生，包括周深也会来嘛。那除了演唱会的 IG story 之外呢，如果你是宅在家没有去哪里的人，我相信你也会看到很多人去泰国的泼水节。因为像是我们的姐妹台的同事德婷，我前搭档赖明权，我们现任的台长本本， 那么多男人去吗？本本、 啊、我们家本本都会跟我们一起去，当然是除了男生，有很多的女生朋友也是有去泰国，就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一堆人大爆满塞在他的街道上面，大家都在庆祝泼水节。这是我第二次去参加，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玩。你有参加过吗？ 我没有参加过咧，我没有去过泰国的泼水节，这样是很好很好很好玩的 吧？好玩，但我有点担心你，因为真的人太多了，我讲真的我很怕你被挤到，因为你的身高真的很容易被人家压着，因为真的太多人了。但是我不懂今年的状况会怎样，大家可以留守一下我的 IG 伟俊22啦哈。 Okay。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到底泰国泼水节啊，为什么会看到有些人啊，会在他们的脸上涂抹一些白色的粉末？你有发现过吗？他们会涂白色的东西在人家脸上的， 是为什么呀？ 什么用途呢？三个选项让你选哈。A 的话呢是表示祝福 ，B 的话呢是爽身的作用，像爽身粉这样。 Okay。 C 的话呢是来表达自己是乐意被泼水的。 三个里面我会选择 C 吧，就是表达自己乐意被泼水的。因为白色的粉末，我就想到以前有人就是说，如果我举白色的旗的话，代表我投降了。 是的， 我就输了，你要对我怎样就怎样吧。所以就是 C， 表达自己乐意被泼水，来吧，泼我吧，没关系，来吧。 因为有的人可能会介意，那如果涂了白，想说，哎呀，算了，我 give up， 你要喷喷啦，你要怎样啦，我也不会生气啦。 真的很难，就是不被人泼啊。去到那个地方的话 ，OK， 那到底会不会是真的表示自己乐意被泼水呢？回来听听听众的想法吧。 这个选 Be Your Trend， Go 选 Be Your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林俊杰的《新地球》。JJ 林俊杰 JJ 20 Final Lab 世界巡回演唱会吉隆坡站会在这五月的十号呢晚上的7:30呢、啊，在 National Stadium Bukit Jalil 开唱。很可惜门票卖完了，但是有买票的朋友呢，祝福你，我们到时一起见啦。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那除了是有很多的演唱会让你去支持之外呢，我们的邻国泰国将会在这个周末，也包括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呢，都会有他们一年一度的泼水节，也叫做 Songkran、那为什么大家有发现到吗？在泼水节的时候呢，有些人会在你的脸上涂抹一些白色的粉末，或者是在自己的脸上涂白色的粉末，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A 的话呢是用来表示祝福 ，B 的话呢是爽身的作用，而 C 的话呢是表达自己很乐意被水泼。来听听看 ，Andy， 你觉得是什么呢？ 下午好， 下午好。 答案是 A， 怎么我会选择 A 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泼水节哦，它不只是可以向人家泼水嘛，然后，它也是就是很容易可以交到朋友啊，然后一起泼水啊。我觉得，涂白色粉末肯定就是表示是送上祝福的啦， 所以我觉得答案肯定就是 A 了。 OK， 就是用涂白色粉末的方式来表达说我祝福你，我们来交个朋友的意思，这应该是 Andy 要表达的吧。 哦，就是就是涂在脸上白色就是被祝福，如果被泼水的话呢也是一样 double 的祝福吗？ 可是你其实知道泼水的寓意 我不知道耶，其实是什么？ 其实也真的是跟祝福有关的、哦、跟他们的宗教的一些文化有关系，所以泼水节就是他们会有一个习俗，人家泼你你不可以生气，因为他在祝福你。 就是把你身上的霉运啊帮你冲掉的意思，这样 子的概念吗？不是，就是水本身就是指有一点像是圣水的概念、哦、以他们的传统文化这样子来说，所以我泼你就是给你祝福就对了。 哦，真的吗？那等一下我泼你可以吗？ 当然这边马来西亚的话我会报警啦可是如果在泰国他 OK 哦 OK， 我明天马上去泰国泼一下 你。你讲到做到了，你讲了还是待在家罢了，这个人要飞陪我今天晚上一起飞啦回来听听看其他的听众有什么想法吧。 手就够选 比 完全，我是赢，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不是啦，我们是勾选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莹莹啊。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一猜啊，泰国泼水节呢会看到很多人的脸上会涂抹白色的粉末，这个白色的粉末到底是有什么用途呢？为什么会看到很多人涂在别人的脸上？三个选项让你猜。 A 的话呢是表示祝福、B 的话呢是爽身的作用， C 的话呢是表达自己乐意被泼水。听听254的朋友子佳，你觉得是哪一个选项呢？ 我猜是 A 吧，表示祝福，因为我联想到印度人他也是有涂红色粉末白色粉末在他们的头上，所以我觉得泼水节在脸上涂白色粉末的话应该是代表祝福的意思、 就是他觉得有族同胞涂抹一些粉末、也是表达对祝福的意思， 好像很合理耶。因为我之前看过 Lion King 啊，这个电影啊、是不是那个猴子就把这个红色粉末呢涂在这个小老虎的那个额头上面，就表示呢祝福你可以成为下一个的 Lion King 领袖这样子。当然这个讲 Lion King 跟有族同胞的文化是两回事了哈不要混淆。来听听看嘎用，你又觉得会不会是表示祝福呢？ 我觉得应该是 C 吧，表达自己都预备泼水吧。就是他怎么讲，擦了那白色粉末，就是他有分参与这个泼水节，所以应该是 C 吧。 真的是啊，你看只要你涂了白色粉末就代表你有参与泼水节的活动。 还是你之前因为有参与过吗？真的是看到什么人要泼就泼的吗？ 你有看过那个现场版吗？影片里面 我只看过人家乱泼这样咯， 那些 人就泼，是人就泼。 那些人的脸上有涂白色粉末吗？ 好像是没有的咧。 有些有，有些没有，所以嘎用的这个说法不成立，没有讲说我涂了白色粉末就代表我有参加这个节日，你只要有在现场基本上你就有可能被泼了。 哦，所以 C 这个答案不是了、对不对？ A 和 B 挑一个回来给你正解啦。 手就勾选 B 聊天。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来猜的是啊，泰国泼水节呢很多人都会在他们的脸上涂白色的粉末，竟然是有这个用途的哈。三个选项让你来选， A 的话呢是表示祝福， B 的话呢是爽身的作用，让你清清清凉凉爽这样子， C 的话呢是表达自己乐意被泼水。 刚刚 Broccoli 有说 C 不是答案诶，所以 A 跟 B 其中一个啊，那我选择 B 啦，爽身作用啊，因为我们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卖爽身粉的嘛， 对， 就 是，可 是 那个是给 baby 用的不是吗？ 没有啊，大人也是可以用的， okay。 那个 S 开头的牌子， 哦，那我明白了， 一个舌头的一个的， 对对对， 啊，就是你身体痒的话，你就用这个来涂在你的身上，就没有那么的痒了。可能那些水呢，就是比较肮脏一点的，所以涂了这个粉在你脸上呢，就不容易那么的敏感。 哎， 是不 是以现实的层面来剖析嘛，对不 对？ 对，恭喜歪歪歪赢，今天很聪明哦，恭喜你答错了，答案是 A， 表示祝福。 那是祝福吗？ OK， 其实白色粉末呢，在泰国北部，例如像是清迈那边的话呢，他们会认为遵循传统的话，白色粉末呢象征着他们佛教的纯洁。 OK，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呢，这个白色的粉末其实它是某个一个粉的名字叫做滑石粉。 OK， 泰国称，我怕我念错了，好像叫 Dinsorpong。 OK， 传统上呢，就是被认为具有净化、驱邪、带来好运的一个意思，所以你会看到在街上呢，有人会拿着那个白色粉末，看到路人就涂在他的脸上。其实他的祝福的那个意思呢，就有点类似像泼水，啊，泼水也是给你那个给你祝福，那白色粉末也是祝福的一种。但是近年来呢，泰国政府其实没有太过的鼓励白色粉末，因为真的是像你讲看到影片的，有些人真的乱涂抹，导致他跑进眼睛里面， 是会很危险的， 有一点点不太好这样子。 可是他被水泼了之后，他会不会好像融成一块，像面粉这样的感觉？ 哎，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就真的会裹在一层一团这样子的。像我去年去的泼水节，好像也是因为真的有人泼了比较不干净的水，少数的人啦。 OK， 所以我隔天的脚腿哦，就肿了很多，一粒一粒的， 脏脏啦，就是。 所以建议如果有去泰国泼水节的朋友，记得你玩了那个游戏，在现场走了过后，赶快回自己的旅馆去清洗干净。那如果像你怕被泼到眼睛的话，可以学 Broccoli， 早早就定好护目镜了。不用怕被喷到眼睛 了。是，所以 Broccoli 今晚就飞啦，希望你set fly 啦哈。 OK， 玩得愉快，会在我的 IG update 给大家那边快乐的场面哈。 守着 Go Share Beyond Trend。